所谓的冤亲债主，一定要知道啊，那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啊，这些众生跟我们是一体啊。啊，问题是现在他们迷得太深，他们有坚固的支柱，不肯放下，所以变成眼前这个样子。我们要清清楚楚，对他们要生出同情心、慈悯心，不能再怪他。啊，那么在目前呢，这些人回报我们，障碍我们，甚至陷害我们，我们要怜悯他，他对我们真的一无所知啊。啊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他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非常自私自利。啊，唯恐我们对他名闻利养有伤害，他就怕这个。他不是怕别的。啊，而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啊，可是他所想的呢，我们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他正好180度的相反。他是妄想，我们是正念的。我们了解他的状况，他不了解我们了。他们是反省，我们是甚至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想做一点好事，为什么那么困难？不外乎两种原因。第一种是自己德行不足，没有真实的德能。啊，这个能够感应到佛菩萨加持，龙天护法，你做得很顺利。啊，没有真实的德能，就会有障碍。做好事也有冤亲债主障碍你，为什么？他不喜欢你做好事。你做好事是往上升，他希望你往下堕落。啊，你给他有冤仇，他会障碍你的善事，会助长你的不善的事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就是要你堕三途。这个因 居多数啊。那么我们在这种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当中，一定要懂得消业障啊，那就是怎样的欢喜成熟，不生怨恨之心，我们的业障能化解。所以欧耶萨斯讲得好，净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于心啊，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人事环境里就有没有好丑，就是善与不善的，没有，完全看我们自己用的是什么心，通通的理，也通通造罪业。你的心地善良，永远存着感恩，尽缘多好，所以利益增上缘还是帮助你提升啊，他障碍你，回报你，陷害你，破坏你，成就你自己的德行啊，我没有丝毫怨恨，不生烦恼啊，生感恩的心，生怜悯的心，这就对了。障缘的第二种原因是众生造的罪业太重，感应的果报现前，这个果报他有机会遇到佛法，他不能升起信心，他不能接受，他不能理解，他不能够修行啊，这众生没福啊，总不外乎啊这两类的原因。啊，造作恶业的人，制造障碍的人，眼前得一点小利，后面的果报都不好。不能不看清楚啊！啊，不能不看明白。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了。那你必定能够发愿，你必定能够勇猛精进，那你智慧现前，知道在这个净缘当中啊，怎样去处置，那最好的处置，最善的处置，那是帮助自己提升，帮助众生减轻罪业，这叫真正慈悲啊！轮回的时间真的是很长很长。 没有人能够算出来。啊，一个不善的念头，也许就堕落。真的自己有意无意，为什么？无始劫以来，习气造成的。啊，无始劫来，一般众生总是恶多善少啊，啊，所以恶的习气重，善的习气轻，遇到善缘，相应比较难，遇到恶缘很容易。啊，所以世间人常说学坏容易啊，学好难啊，这个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设法界是从自信所生所变，但是他被阿赖耶所染污了，自信不能当家做主，当家做主的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妄心，啊，所以通通变成生灭法，这个生灭法越迷越深，这就是六道众生。迷的浅的是生法界，迷的深的是六道众生。不容易觉悟，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一场噩梦啊！它不是事实，但是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辛苦，啊，可是这里的众生迷恋当前境界，不肯放下，啊，佛菩萨无尽的慈悲，善巧方便来教他，还是不肯接受。可是佛菩萨的慈悲不舍一人，生生世世都在照顾。佛菩萨对众生是什么样的恩德，没人知道， 啊，事出世间呢，找不到第二个人，是这样的关心，是这样的帮助，找不到第二个人。我们对佛菩萨而言，真正是忘恩负义。啊，吃这些苦头是应该吃的。啊，自己不听话吗？遇到了不相信吗？还要在这个里头搞明文理呀？你是那个最多的。啊，你搞明文利养，佛菩萨不支持你。为什么？佛菩萨知道，这个里头有真有妄。你所见所闻是佛法，这是真的。贪名贪利是恶法，那是假的。现在真假混在一起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将来假的那就是三途，在三途里头把这个罪业洗干净了，你所闻所见这个佛法起作用。你没有罪业了，你就相信了，你就真干了啊，那你就真成就啊。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啊，不阻止你。啊，不能接受的时候，把正法啊掺在恶法里头，这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等到你三途恶业消尽。那是消业的，消罪业的，消尽的，这个善根福德成熟啊，再遇到的时候就相信，就能接受了接受也有程度上的不同，因为你还有恶习气啊，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习气，罪业是消掉了，习气还在呀。所以对于接受正法还有一段相当的长的时间啊，这个时候要有好环境，真的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能够跟到好人在一起，你就笑，你一生成就。那如果远离善知识，亲近恶知识，那你的恶习气越来越深。又坏了，这些佛菩萨帮不上忙。佛菩萨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清楚清楚。 啊，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呢？随他去吧。这叫恒顺众生。啊，必须是吃尽苦头，说苦尽甘来，才能回头啊。我们帮助有缘同学，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实真相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想赶快度他人做不到啊，佛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做到？那佛用的方法不是急躁的，循序渐进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时期，教化众生，众生最受利益的，无过于因果教育。多看，多听，多接触因果实际上的例子，他真看到了，那他就会小心谨慎。逆境、顺境、善缘、恶缘，他都不敢接触。为什么？顺境、善缘，怕起贪心；怕生情执。逆境恶缘，怕生嗔恚，怕起愚痴，啊，都不是好境界。全是造轮回业，受轮回报，这非常可怕。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决定不能离开无量寿经，决定不能离开阿弥陀佛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啊，恶境不好，不能住啊！顺境虽好，也不能住啊！啊，心住在阿弥陀佛上，你就平等了。只受其利，不受其害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这真正积功累德。啊，我们要永远记住，积功累德最殊胜的就是念佛。佛不离口啊，佛不离心啊，这个法子太妙当人本有的心量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 啊，这个人我喜欢，那个人我讨厌，这不行啊。这是轮回心的。是妄心的。跟真心跟佛心不相应。在这个世间障缘很多，要会修啊，不会修就生烦恼，你被境界转你就生烦恼，你就造业啊，不被境界转你能提升自己境界啊，你也能看清楚这个世界众生的真相，迷惑的真相，不是觉悟的真相。啊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而在这些虚幻的假象当中，那么认真，那么执着。啊，这种认真之处就是造三恶道的业。啊，他要往生不了极乐世界，他就三恶道去了。啊，都在面前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无量寿经我们可以说是世尊一代十教的大圆满，是一代十教的总归结，归结到一切皆成佛，啊，我们听了似懂非懂啊？为什么呢？用张家大师的标准，你没有能够回头，你没有能够做到，你还没懂。要怎样我们才能懂呢？一遍一遍读下去啊！古人有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！你念上一千遍你就见到了啊，没有念到一千遍，你见不到是正常现象。一千遍念下去没有见到，两千遍，两千遍没有悟出，三千遍，只要你锲而不舍。为什么？遍数多了心就转了，就得定了。啊，心定了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？啊，大彻大悟，这里面你全都明白了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要相信啊，老祖宗这些东西他们的智慧 他们所用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开智慧的方法。得三昧的方法，开智慧的方法，他们懂，他们内行。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所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一生都是心浮气躁，没有定力，没有定功。所以不能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问题就会制造问题，制造问题在佛法称之为叫造业。啊，造业复杂，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。啊，纯善纯恶的还不容易找到了。啊，但是那种报应不合适。啊，报应怎么会报得那么巧妙？啊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教学要用传统的老的概念，非常有效果。啊，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修，这是理念。啊，方法呢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老师教不教、讲不讲不重要，开悟重要。啊，读书千遍。这就是戒律。啊，千遍不是定数，是概数。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。有的人很快，有的人很慢。顿悟的人少，啊，但是三五年开悟的就多了，啊，十几二十年开悟的更多了，还有三四十年开悟。啊，功夫要用的深啊，这个深就是一门。那我们要依智慧，要知道选择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他选择什么？他选择净土法门，选择持名念佛，他决定一生成就。啊，决定不要再选择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太苦。啊，离不开六道轮回，还得有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 这样一个殊胜法门，真正稀有难逢，我们遇到了，当面错过，这叫愚痴。啊，还有比这个更愚痴的吗？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要见性成佛。那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，太难了啊。啊，宗门大德说的妙，会者不难，不会就难了。啊，什么人会呢？懂得看破放下的人会。啊，看不破放不下的人不会。啊，那就太难太难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看看周边的人事物，几个人能放下？啊，有些人活了100岁，看了100岁，也没看到一个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见这个看破放下的确不容易。啊，这就要感激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真正慈悲到基础啊，为我们开了一个方便门，这个门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也得要有一点看破放下的功夫，不能丝毫没有。啊，丝毫没有，你对极乐世界不免怀疑，你对于现前这个世界，你一定有贪念。啊，这个不能忘记。啊，所以要有一点看破的功夫，了解事实真相。这个看破可以从无量寿经上得来。啊，我认真学无量寿经，读无量寿经，把极乐世界搞清楚了，我们这个世界要搞清楚了，搞清楚之后才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，那个世间乐，这个世间修行困难啊，障缘太多的障碍。极乐世界修行容易，没有障碍啊。这个世界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，到极乐世界你所见到个个都是好老师。啊，真正的好老师成佛，菩萨不算真正好老师，佛才是真正好老师。从32品到37品。完全讲这个世间的苦， 我们在苦中自己忘掉了不知苦，佛也提醒我们冷静思维，真苦啊，啊，没有机会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怎么能离开了鬼啊？现在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依照这个经本，条件很简单，真正相信。第一个条件啊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，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就成功了。不难啊，啊，希望我们同学啊，真正听懂了，看懂了，啊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把这个世间的誓愿统统放下，啊，不要再放在心上了。这个放下就这个意思，啊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一向专念。啊，能做到这一步，你决定得胜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决定一生成佛，你就证得大圆满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是假的。不但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个设法界也是假的。啊，只有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是真的。啊，就什么是真的，什么假的，搞清楚啊，搞明白了。搞清楚，搞明白，自然就放下了。你不得不放下。你不放下，只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。啊，这个东西是烦恼，像绳索一样，把你绑得紧紧的，你一丝毫自由都没有。啊，所以佛家讲要解脱，把这个绳索解开，你脱离这个痛苦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因。啊，感是什么？感是苦乐。啊，我们在受苦受乐，佛全知道。啊，受苦受乐都能感佛出世。啊，受苦佛来帮助我们离开苦恼，啊，得乐的时候佛也来帮助我们如何保持这个乐，不要将它失掉。释迦牟尼佛为了要度地球上众生，那怎么度他呢？要变化跟他同样的身， 就好往来啊。啊，这个世间人，父母所生。啊，释迦佛了，也要用父母。啊，投胎啊。啊，母亲也怀胎十个月，才生下了他。啊，视线跟我们一般人一样。啊，他能修行成佛，我也可以啊。让大家对自己生起信心，这么个样子。如果他是化身来的，变化来的，我们不敢相信。你看，你不是父母所生神啊，你是神，我们是人啊，我们人学不到你啊，所以必须要现人身啊。佛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啊，化身变法界虚空界，我们不认识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迷了之后再有个妄心啊，妄心里面的善心所跟恶心所比较，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不善的心所有26个，这就说明什么？我们的善念少，恶念多，道理在此地。那外面环境也不如是，不善的环境多，善的环境少啊，特别是先前这个时代啊，古时候好一些，有很多圣贤君子教学。教学的人多，接受教育的人多啊，但是这个人多啊，都要跟不接受迷惑颠倒的人比呢，还是少数啊。那在今天呢，是少数之少数，连什么叫善什么叫恶都没有能力辨别啊，把恶当作善，把善当作恶，这麻烦就大了念佛一听了吗？念阿弥陀佛，念佛的目的在哪里？一心不乱啊！弥陀先生讲得很清楚啊，用这一句佛号帮助我回归一心不乱，回归一心，一心就不乱，二心就乱了，那回归一心啊。那么几个人念佛是求一心不乱向着一心不乱这个方向目标去精进，才能得到啊。啊，说实话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求的什么？通通求的一心不乱。这是总目标啊。啊，一心不乱就是你的真心。啊，回归到真心。我们今天念佛的心是妄心的。怎么叫妄心？这个念头里头有杂念，有妄想。啊，一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 有杂念，有妄想，心是乱的。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心是定的，是静的。啊，有念头，心是动的，所以静是真的，动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因为静不下来，想静静不下来，用念佛的方法。啊，念佛方法念成功了，念到一心不乱了，就成佛了。极乐世界去不去无所谓了，成佛了。啊，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，还成不了佛，有好处。可以到极乐世界，可以见阿弥陀佛。你看，这一个方法，双利，两种利益了。你别的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只有一种利益，没有两种利益。念佛就两种利益。啊，最高的目的利益得不到，就是第二个利益得到。得到第二个利益，就肯定得到第一个利益，全得到。这经中真妙啊！啊，那么现在我们现前得其一，万事毕。这个一是什么呢？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不是真正利益，但是它跟真正利益很接近。你得到这个业，也就等于得到真正利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得到真正。啊，没有得到极乐世界的，这是相似的业，跟业很接近。这法子妙，妙绝了。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？啊，先说我们世间人想求的好处。第一个长寿，哎，极乐世界真的无量寿，那这头一个好处啊。那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苦啊。啊，第二个饮食，啊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。省多少事情啊！啊，睡眠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睡眠。啊，疾病，极乐世界长生不老，不生病，什么病也没有。啊，病从哪里来的？病从口入。你只要吃东西，就会有病。啊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，所以他不会生病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生老病死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这离苦啊！啊，这个世间有求不得苦，极乐世界有求必应，一切事心想事成。啊，没有求不得苦，没有爱别离。用无量寿没有怨憎会，啊，没有一个冤家对头，本来是冤家对头，到极乐世界都变成好朋友，不再是冤家对头。这里有八苦啊，极乐世界没有。最大的好处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，学习不中断了，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啊。极乐世界学一天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都比不上，这好处到哪去了？ 啊无量法门独此一家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 你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才非去不可。这地方能不去吗？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要懂得随缘，随缘妙用。啊，有缘要做，妙在哪里？妙在不着相，坐而无足，这叫妙。啊，那个着相不着相啊，凡夫不知道啊。佛菩萨知道。啊，不着相才清净无染。啊，我做跟不做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不做是清净，哎，做的不染。事上做了，心上没有。我们一般讲不放在心上，这就妙了。啊，放在心上就不妙了。啊，怎么不妙？善业放在心上，来生三善道。六道轮回。恶业放在心上，来生三恶道。怎么在讲理啊？那就是什么？不管你怎么样造作的时候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就错了。做再多的善事，不放在心上，不收三善道的果报；做再多的坏事，不放在心上，不受三恶道的果报，超越六道了，这叫妙啊！啊，你要晓得，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假的，一场梦啊，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真的。那所以心上什么都没有，心是清净平等就，你看，这多伟大！清净平等就跟谁相应？跟常寂光相应。跟诸佛如来相应啊，这是什么事业？佛菩萨的事业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世间人说，我们做事的时候还得要表法了，可以，表法是表给别人看的，不是给自己。啊，建一个大殿，啊，我出钱建一根柱子，这柱子上刻我的名字，这就着相了。啊，可不可以做呢？如果是为鼓励众生修善，